请关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三里屯路南北双方向，工人体育场北路东向西方向持续车多，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10月20、2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日瓦戈医生》改编同名话剧首次来华，诠释特殊年代下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悲壮挽歌。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一下就要尬唱一段。 把酒问青天。 好了，那这期节目应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结束了啊。那时候干嘛要听你们唱啊 ？Hello Hello， 下班快乐啊！不对，这个假期快乐啊！ 是的，今天是中秋佳节了，要在这里问候各位朋友，今天有没有吃月饼啊？ 啊，中秋节快乐啊！我觉得月饼呢，可能对于不同的朋友来说呢，喜好程度不一样，有的人特别喜欢吃，有的人呢，真是一口都不想吃。 对，我就不太喜欢吃甜食。 但未必月饼是甜的馅儿啊，对不对？ 对，它会有那个蛋黄馅儿，是不是？那种就还包容度会相对好一点。 对对对，还是秉承了我们节目一开场总要提到吃这件事情。在中秋佳节的此时，祝各位中秋节快乐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假期快乐，我们送上好歌。今天呢，我们就会在假期的这个傍晚陪伴大家，尤其是在你们赶去和自己的亲友相聚的路上啊。 所以今天送上第一首歌也是关于中秋佳节的。 月亮圆又圆，高高的挂在窗外的天边。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路要转几个弯才回到你身边。北京的月亮圆又圆，高高的挂在城外的山边。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还要越几重山才回到你身边。走不完的路程，数不完的孤单，一层一层山峦，就像一个臂弯。愿那黄色月在山的那一边，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你就像那月光陪在我身边。的月亮。 的挂在窗外的天边，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路要转几个弯才回到你身边。走不完的路程，数不完的孤单，一层一层山峦，就像你的臂弯。月那黄色月亮，弯弯你的脸，等那月儿弯弯，我回到你身边。北京的月亮越近又远，北京的月亮越近又远，北京的月亮远又远，北京的月亮远又远，北京的月亮远又远，等那月儿弯弯，我回到你身边。 中秋节快乐，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哎呀，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的王牌福利呢，今天有一份特别的中秋福利要送给大家啊。 是什么呢？就是在9月28号于北展剧场举办的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的门票一张。 嗯，同时即日起我们都会送出古村新司演唱会的门票一张，欢迎大家微信互动来赢取门票。嗯， 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找到白洁 FM 杨娟白氏的百人节第零节就可以啦。 今天的互动方式很简单，嗯，其实不简单，就是请听友们发送一句与月亮有关的诗，或者是你自己写的也算吧，我觉得啊， 对，就是可以写一句两句打油诗发到这个白洁 FM 的平台上就可以了。 最好不要是打油诗啊，你脑海当中蹦出来一句是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歌词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就已经唱到了开篇，这个明月又来了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王菲说：“白洁你别唱了，放给我来。 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啊。比如说你也可以接嘛，对不对？ 对，举头望明月啊，低头思故乡。 举头望明月。 是这么唱的吗？ 哦、不是，是吧？不好意思啊。啊，对你这句就小朋友都会背嘛，对不对？嗯、还有像这个仰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 还有一句怎么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对。君不见长江之水啊，不对。 8月15月正圆，中秋月饼甜又香。 什么乱七八糟的？ 香又甜， 真是打油诗了。行，等着各位的答案，然后加上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洁 FM， 我们会记录您的手机号，送出我们的福利。咚。 弯月一夜情梦，月光伴清风，月色更朦胧，倒影湖中他面容，悠悠心影影踪，点点相思依旧，月色似丝勾人梦， 月色似勾人梦。 Yeah. 台推荐。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10月20、2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日瓦戈医生》改编同名话剧首次来华，诠释特殊年代下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悲壮挽歌。 王牌推荐回来啦，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中秋节快乐，祝大家这个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啊。尤其是这个不上班的星期一这种感受啊，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啊，就是很开心嘛，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将要和大家来特别推荐一下本周值得期待的文娱热点有哪些。 首先是张艺谋导演的最新作品影。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在威尼斯展映了， 是 应该说是惊艳了威尼斯。 对，而且这部电影呢将会在9月30号在中国上映。 对，据说呢在威尼斯首映完之后，现场的观众两次鼓掌，掌声长达4分钟。为什么这样的这个形容好像经常见到？某电影在哪里上映啊？观众起立鼓掌，掌声长达几分钟？ 有点像开会呢，形式感很重。 哎，对，但是问题就是说，真的上映之后，在国内上映会不会有好评？这就不清楚了啊。好像电影的灵感是三国的故事。我很感兴趣。 对，主角是以周瑜为原型，讲了一个架空的历史故事。就影片最大的特色就是讲将中国的水墨画融入到电影当中。哎，还很张艺谋的风格。 对，画面是比较中国意境那个山水画嘛，而且邓超在里面一人分饰两角，就是大乔和小乔。开玩笑啊，为什么出现林志玲的脸啊？萌萌站起来。反正这个为了表现不同的个性，邓超本人是增重40斤，又迅速减掉，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对，这也是说明他很敬业嘛。 对。 然后不过呢，这个中国观众看电影相对来说比较看重剧情。 对。 就张艺谋导演呢，之前的一些大多数的作品以画面取胜，而故事相对是显得比较薄弱一点。 对。 而这也是他这几年以来作品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 所以说，不知道这部影会不会刷新大家的印象哦。 期待一下， 对，拭目以待。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歌吧。既然说到了周瑜为原型的电影《影》，我们接下来就听一首跟三国有关的歌啊，《醉赤壁》，好不好？ 好。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半眼神，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银痕，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我怎么出声，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村，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这山村，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哎呀，中秋假期快乐，不上班的星期一的傍晚啊，这个也不用下班了，所以大家就轻轻松松去吃饭的路上， 对， 来听我们推荐一些有趣的作品。比如说临近国庆的假期，哎呀，这个很多人想，哎呀，中秋假期连着国庆假期马上就来，心里就会很欢脱， 对， 所以我们也推荐一些欢乐的作品， 对，相信也会是国庆假期的票房大热门。 是， 比如说呢，就是开心麻花团队即将上映的喜剧片叫做 理查的姑妈， 这个也是他们的经典作品，之前在舞台上面也是百试不爽的作品了。 对，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上一部作品，就是开心麻花的电影叫做《西红柿首富》嘛。 嗯， 相对来说口碑和票房都表现一般，也不是那种血统很纯正的开心麻花的电影。 对，可能就是想更电影化一些嘛，然后但是表现还可以吧。但是这一部理查的姑妈呢，她真是就是开心麻花的亲儿子了啊，这还是血统比较纯正啊，和这个羞羞的铁拳和夏洛特烦恼一样，我刚才说了就是百试不爽。其实更适合的词是千锤百炼啊，就是在舞台上试过很多次了。 对，笑点啊、剧情啊这些各方面的因素都是比较成熟，而且熟悉的配方，还有熟悉的味道，还有这个金女郎，她叫什么？卢靖姗，特别的演出。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好，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这个之前《西红柿首富》里面那个插曲，就是叫《膨胀》啊。 对， 就是希望大家别吃的太膨胀啊，把胃支撑了。嗯，尤其是吃月饼，少吃点。 对，尤其是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吃一些大闸蟹什么的，这都是凉性的食品啊，少吃。 好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唱段啊，艾科最喜欢挑战的啊，来了， 期待一下，马上就来。 我将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都不彷徨；我想不迷茫，都不迷茫。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水都飞扬，半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石顺义创作的歌词作品《祝福北京》。天坛的灯点亮了星，北海的龙舞动着风，古老长城拥抱天南地北，大运河铺开鲜花万朵。北京祝福你，庄严肃穆，古老年轻。北京祝福你，豪迈自信，坚定从容。灿烂的朝霞正从这里升起，你带领我们走向新的征程。再来关注，9月28号，享誉世界的钢琴大师毛里奇奥·波利尼将重返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舞台，为北京观众带来浪漫主义作曲家舒曼·肖邦的经典作品。音乐会上半场，波利尼将带来三首舒曼经典钢琴作品，其中阿拉伯风格曲华丽装饰性的旋律线条，抒情性的幻想乐风流露出诗意般的浪漫柔情。快板是一首炫技风格的作品，而无乐队协奏曲极具浪漫主义音乐色彩，表现了作曲家情感细腻、浪漫幻想的音乐气质。在音乐会下半场的两首肖邦作品中，波利尼将为观众展现不同于舒曼的抒情忧郁。在谈及对肖邦的理解时，波利尼曾表示，肖邦的音乐气质是广泛的，既有抒情，又有让人血脉喷张的力量，音符的背后总会蕴藏极其深刻的内涵。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京港澳高速琉璃河收费站进京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短暂拥堵。窦店到房山林园桥进京方向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当天空开始变得高远，空气变得更轻盈，周围从浓烈变成淡雅的环境色，电波里传出的音乐听上去更悠扬了。于是你知道秋天来了。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想做你的音乐调色盘。 谁家的光粗细不熟，一哭十年寒窗，如今当下仙度红袖添香，半生浮名只是虚妄。三月一路檐下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不知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缕青丝一身珍藏。桥边红药叹夜太漫长，月夜摇晃，人夜彷徨，屋棚里传来了一曲离殇。泸州月光洒在心上，月下的你 纷飞里看见了故乡，读着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缕青丝一身珍藏，桥上的恋人如对出霜，桥边红药叹夜太漫长，月夜摇晃人夜彷徨，屋棚里传来了一曲离殇，泸州月光洒在心上， 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Hello， 中秋节快乐，然后那个月饼节快乐啊。嗯，中秋节呢其实对于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你知道、到了古代啊，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呢中秋佳节其实是一个盛大的狂欢的节日、就是古人们就是通宵达旦，然后呢彻夜狂欢，大家纷纷呢在赏月啊、吃月饼啊，然后喝酒啊， 对， 然后那个唱 KTV 啊等等等等，就是 古代人去 KTV 吗？ 没有，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啊，有伴奏啊，自己或者自己清唱啊，就是会很开心。你看之前有个电影叫做河东狮吼， 嗯，看过， 哎，里面古天乐啊张柏芝演，对不对啊、他们也是在中秋赏月的时候啊大 party 啊，一群人聚在一起、 就看起来特别热闹欢腾 啊，那古天乐不是跳出来唱吗，我来来我是一个菠菜在在在在、是不是唱 K 啊，所以中秋节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 是 不仅是说象征了团圆，而且呢在中秋节的时候其实也是代表了一个季节，它渐渐的从凉爽的秋季慢慢的过渡到这个初冬的那种寒冷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除了季节的变化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每逢这个佳节倍思亲嘛， 对， 就是一到了中秋佳节的时候总觉得说应该回家团圆的日子了。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必要会放一些很暖心的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特别要向各位来推荐的，来自于张卫健带来的一首叫月圆了。其实这歌无论是在正月十五听还是八月十五听，我觉得感觉都会有那种归心似箭的状态。 嗯， 也送给所有的不能回家的游子，以及在这个城市此时正准备啊去仰望月圆的朋友们。 张卫健月圆了。 却离开家已经好多年，忙碌的日子我来不及多想念，只记得当时离开家的那个夜，天上的月亮也是圆圆的脸，年少还不懂离别，只想飞得更远，一心只想着外面的世界，长大以后才发现家已离得很远，突然有想哭的感觉。 回家，想醉倒在故乡的月光下，月圆了想起他，是否又多了几根白头发，是不是太多的思念把月亮都装满了吧，月亮才会变那么圆变那么亮，月圆了想回家，想听一听可爱的家乡话，月圆了想起他，泪水偷偷的在我脸上爬，是不是月亮让思念的萌芽在夜色里开满了花，让月光把我的祝福带回家去吧。不知不觉离开家已经好多年，忙碌的日子我来不及多想念，只记得当时离开家的那个夜，天上的月亮也是圆圆的脸，年少还不懂离别，只想飞得更远，一心只想找外面的世界，长大以后才发现家已离得很远，突然有想哭的感觉，月圆了想回家，想醉倒在故乡的月光下，月圆了想起他，是否又多了几根白头发，是不是太多的思念把月亮都装满了吧，月亮才会变那么圆变那么亮，月圆了想回家，想听一听可爱的家乡话，月圆了想起他，泪水偷偷的在我脸上爬，是不是月亮让思念的萌芽在夜色里开满了花，让月光把我的祝福带回家去吧， 哎呀，听的人就是有点想掉泪啊， 想家了， 是不是啊？对， 妈妈你在哪里？ 对，当然你知道中秋节吧，就是我觉得同学们啊，或者是一些在北京这座城市打拼的，就是不能回到自己家乡的朋友来说，可以找三五好友聚一下啊，就是感觉应该也不错。 对，或者说带着他们一起去看一些演出之类的。 是，所以我们继续来推荐本周的值得期待的文娱热点。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我们正在派送的福利，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 时间呢就是在9月28号，地点在北展剧场上演。而且古村新司也算是我们俩老朋友了吧？ 啊， 就是经常会在、 啊、谋面的， 对， 老朋友，对， 经常在隔空跟他对话嘛。 对， 而作为日本享有国际影响力的音乐人，其实有很多中国歌手都翻唱过他的作品， 对， 比如说邓丽君、张学友、罗文，还有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 这名字一大串啊、嗯！其实他和很多的中国歌手也是好朋友。就这一次38年的新演唱会呢，其实我们也是和古村新司先生专门做了一个邮件的采访。其实我们就问到说，不知道说古村新司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中国歌手是谁呢？ 嗯， 你猜是谁呢？ 张国荣有可能吗？ 或者是邓丽君 啊，都有可能。其实， 好吧，这样我们先来这个让大家猜个谜啊，然后我们先来听一首古村新司的经典歌曲，然后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好不好？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送上来自于古村新司的一首好歌给大家。 残暑おみまい申し上げます、元気でいますか、あなたの顔を思い浮かべてはがきを書いてます。昨日は昨日、明日は明日、大切なことは今過ぎてゆく、今この時が私そのものです。ああ早いものですね、一年なんて。ああ今年も夏が終わりますね。あなたが叱ってくれた言葉が私を変えてくれました。願書お見舞い申し上げます、一年一度の私を変えてくれたあなたへ。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Hello 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中秋快乐啦、各位啊，这个晚上这个多吃点啊，但是这个月饼你别吃太多了。刚才我们说到古村新司印象最深刻的中国歌手，接下来我们要扑出答案，其实应该有朋友猜到了啊。 他是谁？就是刚才我们俩都没有猜对，他是谭咏麟 啊，校长。他说其实从84年到现在，他认识很多优秀的中国歌手，其中呢他和香港著名的歌手谭咏麟先生一起演唱，有很特别的存在感，而且他也特别希望说和谭咏麟呢和校长能够再次合作， 到同台合作。那这么说来，就是在古村新司38年的演唱会上，他会不会出现呢？ 对，说到这儿，就是大家可以先来争取一下我们的门票，就是说一句月亮有关的诗啊、然后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白杰 FM， 我会在留言当中抽选一位送出古村新司的演唱会门票， 记得要加北京地址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就送上一首谭咏麟的歌。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欢迎回来，我是白杰， 我是艾克。 中秋快乐。干嘛赶着这是吃月饼去是吗？我是艾克，我是白杰，再见。 没有，因为听到这个校长的声音之后就觉得要起立了。 真的呢。另外其实最近也有很多演出嘛，包括2018张韶涵这个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就是本周日啊，就马上就来了，就是9月30号会在五棵松来上演了。 前不久其实张韶涵参加了一个综艺的节目，而且还解释了之前参加这个慈善晚宴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因为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C 位事件。 对， 张韶涵说呢，当时所有嘉宾基本分三波上场，他跟着第一波嘉宾上场的时候呢，站在最侧面的位置，随着第二波第三波嘉宾的上场呢，大家就不断的打招呼， 嗨 你是谁好像当时同台的其实有很多人，包括像章子怡啊、刘嘉玲啊，就是还有李冰冰啊这些人， 对，张韶涵也莫名其妙被挤到了所谓的 C 位，但是他解释说其实自己原来都不知道什么是 C 位，就还而且身边的人还解释之后他才知道，哦 ，C 位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样 啊，这不是宫斗戏吗？ 是真的不知道吗？反正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这 C 位的位置啊？我觉得说的通俗一点，大家就知道了。如果一排人，我们以横排的方式站着拍照的时候，能让你拍照显得脸最小的那个位置就是 C 位， 是吗？ 你越往中间站，你的脸越小；你越往两边站，你的脸越大。 真的？ 真的。因为我脸大，所以就是久病成医，明白吧？ 哦， 啊、对， 我一直以为就是说 C 位它是站在一排当中或者是几排当中最前面最凸显的那个位置， 嗯， 更容易放大一个人。 你这个理解就更立体一些了，对对对，其实就是又能放大你的脸，而且又让你的脸显得小，这样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啊。好，我们接下来就送上张韶涵的一首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地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中秋佳节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来第二个小时了啊！这个小时大家可能有到目的地的，也有呢这个时候才出门，差不多约了7-8点钟饭局的朋友啊。 现在已经都到地儿了吧？ 对， 吃上了吗？ 想的特别好。我为什么会延伸的画面感想到那个饭桌上面？ 觥筹交错， 什么样子？ 大家就开始就是推杯换盏的同时，递上一枚月饼。 哎，对对对， 今天你吃了吗？ 对，一盒月饼啊，艾克一个人就全吃了啊。 嗯， 所以呢，我们还是友情提示啊，这个不要暴饮暴食。嗯，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同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一首歌之后，我们将会抛出这个时段的一道问题，因为今天没有白给一百块了，我们就直接一道题，天女散花好了。 对，好， 好吧。 那我们现在问还是等会问？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回来。 交接，一个相思的爱熬。 通。好了，今天的白给一百块，我们只有一道题，所有朋友都可以参与，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好。 我觉得这是一道送分题。 对， 请问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会在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参演剧目《日瓦戈医生》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请问这部小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吗？ 嗯，将答案是或不是发到白金 FM， 我们就会有特别的王牌福利送给你。现在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等待大家的同时，我们也放一首歌，继续陪伴你们在中秋佳节的这个聚会啊，或者回家的路途。然后呢，王牌福利我们也会特别挑选哦。 你们不孤单，我们都在。 今晚的月亮，今晚的月亮还那么美，今晚的星星，今晚的星星还在眨眼睛，今晚的人啊，今晚的人还不肯睡，今晚的歌儿喝着酒儿醉，风儿轻轻吹着有点儿凉，歌儿轻轻唱着，有一点悲伤。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相依为命，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 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文艺最前排，赏月最前排。月亮还没出来，别着急。 哎，人家不是说15的月亮16圆吗？就是今天看起来可能还没有那么圆。 嗯，这句话是安慰15没有看到月亮。不要太信他啊，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可能现代人已经很少有机会说我们驻足在一个地方，然后大家没事对着月亮发个呆啊，吟诗作赋啊，太少了。就是真的是有时候月亮很大的时候，超级月亮的时候，我们开着车，然后在 CBD 的楼缝当中，缝隙当中，然后你看到的那个月亮，然后你偶尔会有片刻的那种感伤，会觉得说啊、哦，好渺小人类。其实我觉得哪怕只有这么片刻的思考，也是意味着说OK, 你并没有被世俗的烟火熏得太过于平俗。 对、啊、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太过繁杂了。 对、啊。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适度的放下自己。 对、啊。 然后享受一种慢生活。 是是，你看着那个月亮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到说哇，好大一个月饼啊。 啊，白家的脸呢、啊。 嘿，我有那么圆吗？啊， 因为我感觉你这两天有点啊， 对，有点瘦了是吧？啊，好了，其实我觉得不管我们怎么去想象月亮，就是在你心里面的这个位置，其实古人呢是非常浪漫的，他们会有很多有关于月亮的诗歌流传到现在。我们上一个小时就让大家发了一些跟月亮相关的古诗，看到大家发来各式各样的赏月诗，也是让我们诗兴大发。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几句很有感触的赏月诗。 好，首先我们先来分享这首诗，叫做《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是唐代诗人王建在八月十五这一天写给一位远方的好朋友的。后两句是：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啊，大家现在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意境啊，就是8月15这一天，你在家中和几位朋友欢聚，弹着琴，喝着小酒，闻着桂花香，还赏着月亮。 这时候，哎，你突然想到有一位在远方的好朋友，可能他也在抬头望着月亮。 巧了， 就是啊， 联络一下， 有微信来视频通话啊。那个时候没有，那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大家都在望着月亮表达思念，也不知道这样的秋思或落在谁家。如果那个时候也有流行音乐，我不知道他们耳边最想听到的是哪一首。现在我们来听这首。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这美 经拥有你，我已经拥有这美丽世界。 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Hello，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啊，不，赏月最前排，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我现在已经搬着小马扎坐在前面最前排了。 对，我们以前就是比如常开玩笑，当然有时候会觉得不太好，比较损。哇，你的脸真的有如月儿一般，月球表面，月球。 就是青春痘长满了是吗？ 没话，我们能不能说一点文艺一些的啊？ 是 啊，这个优雅一些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句诗，其实很好啊，“秋思落在谁家”。而接下来这一首描写月亮的诗呢，是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写的。 哦，其中让很多人都感触是这么几句。 哎，我特别喜欢这句。 要不你来？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你看，抬头看着月亮，你会突然想到说，人生这短短几十年，今天照在我们身上的月光，几千年前也曾经照在唐朝、宋朝、明朝、清朝这些古人身上。 对，听到这儿，不然觉得身上有点发凉，呵，有点恐怖片啊，就时空的一种穿梭感。其实这首诗是有。一些时空思考的哲理， 对， 哲思在其中的， 要让我们穿越一次虫洞是吧？ 对，那真的，那你如果真有虫洞的话，你对着月亮，如果真的有个时空隧道突然出现在身边，你可以看到那个李白在里面对着月亮发呆的那个样子。 对，我只想和他推杯换盏一下，碰一下。 你就是想说，你想跟李白拼酒量？ 金钩。 好吧，李白这诗的最后还有两句，叫做"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还是拼酒。 就是每一寸光阴都很珍贵嘛，所以要对酒当歌啊。 对，还真的是珍惜眼前。 月儿圆，真是那么的圆，悲伤是昨天，今天就要团圆。月儿圆，真是那么的圆，悲伤是昨天，不见。月 月亮那么的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妈妈每天陪在我旁边跟着我写作业，写不完不许吃宵夜。我对着月亮许愿，希望永远不用上学，想回到姥姥家旁边鹅卵石的小道，经过时还能闻到姥姥烧饭的味道。我背着爸爸的包，围着的树一直跑，还想着有一天能变成飞行员的荣耀。那电子游戏也超级玛丽，而叫邻居家的小哥在门比个高低，又忘了练钢琴来对我发脾气。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下回我一定注意。也就这样无忧无虑的一整个暑假，一边回家一边看着地片叶子落下月季花，开满春秋式的马路牙，那感觉很像老师正在讲的童话。 月儿圆，就是那么的圆，悲伤是昨天，今天就要团圆。月儿圆，就是那么的圆，悲伤是昨天。

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呢？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 你说是啊。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资源牌，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白杰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时继续祝你们中秋快乐。 是， 夜色呢已经渐晚了，现在呢此时已经到了这个接近华灯初上之时，我觉得可能中秋节的这个意味呢会越来越重了。 对，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些书中的精彩片段，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中秋节的片段。 对，刚才一直我们在说月亮，趁着这个节日呢，我们来分享一段明朝人张岱哈，他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文人，他在《西湖梦寻》里写的一段叫做《西湖七月半》啊。 杭州等着我。 怎么就想着，咱们先来说这个，先别想着出去玩的事儿，好吧？啊，这个我觉得真是非常的有文采。你看我们的这个编辑啊，我们这个张博士啊，也是学贯古今啊，找到了这段文字，我真是非常的佩服。因为张岱的字啊，这文字还真不是每个人都那个看过。 是，而且就是有很多人可能有他的书或者有他的一些片段，也是把他这个书供奉在自己的书架上，就看过他的书籍。 对， 确实看过。 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就是明朝人这个在西湖看月亮的那种世情百态是什么样子的，好吧？张岱他说，西湖七月半有五种人可以看看。 有的富贵人家坐在富丽堂皇的游船上，吹箫击鼓，灯火明亮，还有乐师和仆人随行，名义上是赏月，其实并没有赏月。 还有一类也坐着船，跟着民歌姬和高僧一起喝酒赏月弹琴，既赏月也希望别人羡慕他们赏月的样子。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文艺青年了，是吧？ 伪文艺青年。还有一种人呢，不坐船不乘车，酒足饭饱之后和几个哥们儿成群结队的在人群里挤热闹，月亮也看，人也看，其实什么也没看见。 还有一类高雅人士乘着小船约上好友划到湖心去躲开人群，既赏月又不愿意别人看见。这个具体干点什么呢不清楚了。而张岱自己就更高雅了。 他是要等到后半夜游人都散了，他们再约上三五好友划船到湖中喝酒赏月，困了之后呢就能够醉卧在西湖的十里荷花当中，香气拍人，清梦宜人。 是最后一种是夜猫子是吧？熬夜的就是要那个刷夜的。反正不管他描写的这是哪种状态的，你可以对照一下现在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和当时明朝人赏月有一些相似之处呢？ 对，或者说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和某种提到的状态是一样的呢？ 如果有，你又是哪一种呢？好吧，我们继续送上一首歌，同时要祝所有无论你是哪一类的朋友，正在赏月的朋友，准备赏月的朋友，中秋快乐。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 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别忘了，想想你有什么有关月亮或中秋的诗，或者一句想说的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福利了。 对，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总觉得说，在今天这一天，应该推荐的四方歌都是和月亮有关的吧？ 嗯，所以你要推荐什么歌给我们呢？ 嗯，左思右想之后，我想推荐一首比较冷门的歌， 嗯， 是来自这位太太唱的。月亮 好， 这位太太是哪位太太呢？大家先来听她的歌曲当中流露的一些情思。 好， 看着时间，看时间经过，等着往事变成云一般，一般是我抓着你的 月亮。 接下来我也要推荐一首歌了啊，主播私房歌。今天我推荐的是一首非常伟大的歌，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首歌曾经是被人类当时带到过月球上的一首歌，当时在阿波罗登月的时候呢，然后阿姆斯特朗登月的时候放的就是这首，上个世纪的一位这个我觉得绝对是歌王级的人物啊，经典的唱将啊，也是很经典的这个音乐，就是 Frank 先生、Frank Sinatra 的一首歌曲 Fly Me to the Moon。 这首歌我觉得 Fly Me to the Moon 就那个好吧，我已经改调了，不好意思 我们一起学猫叫，哎，好好吧，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希望可以为你的赏月中秋佳节平添一些浪漫之情。 Fly me to the moon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Fill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n other words,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了。不知道我们的播的歌啊，包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这个、真的我突然会觉得其实能够多记的一些这样的诗词啊诗句啊，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其实我们生活太匆匆，有可能来不及去想说古人写过一些什么，中秋节有哪些好的诗词啊，一些歌赋啊等等。 对， 但是即使哪怕只是在这一天的傍晚，我们稍稍追忆一些，也觉得说 有长进。 对啊，身为一个这个中国人会觉得说啊，原来有过这么多优秀的诗词，能够有这样优美的意境。好吧，最后还是那句话，就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希望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身边都有可爱之人，而想念的人也在远方同样想念着你。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拜拜 拜拜， 中秋快乐。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旧梦轻盈，何时